学识音乐特区第170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 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五个组合 ：Kelly Lee Evans、The Karma Street Project、Juliet Kelly、Angelina Bentley and the Cosmic Party、Audrey Silva 一齐尽在 Pod Safe 音乐特区。咁咧，今个礼拜唔系一开始有只歌啊。讲两句嘢先，因为今个礼拜揀嘅歌比较长少少，变咗可能会冇咁多嘢可以听，因为变咗即係点啊，同上个礼拜嘅情况好唔同，上个礼拜係好多歌，今个礼拜係啲歌长，所以好唔算好多，得五隻啫，咁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啦。咁其实今日唔知做乜呢，返到嚟即係准备做节目嗰阵时就好鬼死攰，咁但系一谂就啊拣咩咧？jazz 啦，揾到嘅话，咁突然之间俾我抄到咧，原来呢两日有好多首 jazz 嘅歌曲上咗呢、這个music alley 嘅，咁既然有咁啊啱晒啦，我就想播呢啲就嚟啦，咁所以就拣咗五只唔同类型嘅 jazz 嘅歌曲俾大家听，咁就希望大家好中意啦，咁。而家會播嘅係 Kelly Lee Evans 嘅 Through， 呢位歌手就早排我播過佢幾隻歌，但係見佢未有新嘢上，咁就暫停咗啦。咁但係啱見佢 upload 咗幾隻新歌上去 Music Alley， 咁既然有啦，咁啊當然掹一啲俾大家聽下啦。咁呢一隻係第一隻啦，咁啊希望大家鍾意啊！ can't wait, oh I can't wait. heart. Oh. Street Project 嘅 Finding the Setting Sun， chemistry 系 K A R M I S T R Y 啊，咁即系好明显系将 chemistry 嗰个字攞咗嚟玩啊，咁系一首都几，其实有少少似以前八十年代有啲即系比较 easy listening 少少嗰啲音乐嗰种感觉嘅，几得意啊，但系 jazz 味仍然好重咁，所以都啱今晚嘅 mood 嘅。咁样就带俾大家听啦。咁其实 点讲咧？今个礼拜好鬼攰，今个礼拜其实瞓得好差，因为唔系话成日发梦，但系夜瞓咯。而家成日都好多时都一点两点先瞓，好攰。但系好多时系点讲啊？即一出街就好多时都会好晏先翻到嚟，咁直住得远啦，冇办法。咁但系就算唔出街，好多时都做嘢做得比较晏啦，咁所以都变咗食完饭啦，咁啊跟住已经搞到十点几十一点咁样。其实真系我觉得几浪费时间咯，即系。如果唔系真系要揾食嘅关系，都话老实讲，真系觉得咁做咁长时间嘢，真系好鬼死麻烦。Anyway， 咁呢个冇办法啦，咁系咁噶啦，即系做工就系咁噶啦，鬼叫你穷咩？吓，咁所以就冇所谓啦。咁但系忙还忙，夜还夜，攰还攰，咁节目系照做嘅，即系。正如而家呢個 moment， 其實講緊係禮拜五朝早嘅兩點幾啦，瞓唔著，咁反正都要做節目噶啦，咁就不如反正都瞓唔著，就而家做埋噶啦，唔好煩咁咯。咁所以就而家仲喺度同大家講緊嘢啦。咁當然你聽緊嘅時候，可能已經係禮拜五晚，如果你喺網台聽嘅，或者你可能 download 咗，唔知咩時候聽緊都唔定嘅，咁冇乜所謂啦。跟住要播嘅係 Julia Kelly 嘅 Siren Song。 Siren song, Venus was drawing down the moon. Tell me where I'm from. Darkness charms my rising sun. This is my siren song. A warning sign from deep inside. A call tormenting my soul. same side. I'm Tango Kai, okay. Angelina Bentley and the Cosmic Posse 嘅 Hoping。点讲啊？呢首反而有少少唔系好 jazz， 但系容易听咯。我都系嗰句，会简单啲，唔使听得咁复杂咯，系嘛？咁啊，讲少少嘢啊。虽然头先嘅都讲一啲，今个礼拜嘅节目之后我会停两个礼拜，因为我唔喺香港。去边呢？去巴厘岛。咁唔好问我几时飞 whatever 啦，你如果係跟住我 Twitter 嘅话应该都会知，但如果你冇跟开嘅就唔使问啦，因为我冇需要话俾你听我几时走嘅啫， ok， 你哋白即係面你唔係话人有话人听到我讲，然后跟住你爆我梗好大镬， anyway 啦，大家都唔知道我住边嘅，所以算啦，冇所谓， anyway， 最主要就是始终今次个 trip， 我仲有好多嘢都未搞掂，未 plan 晒所有嘢，所以变咗我未必分到时间出嚟去做多两集节目俾大家听，冇办法啦，有时真係要休息一下先啦，呢排实在太辛苦，尤其是呢次休息完之后返嚟嘅重大件事，我预计我会见到四位数字嘅 email 喺我 email box 度，所以我都唔够胆諗咁多啦，去咗先算。咁所以呢头两个礼拜啦，大家休息一下，即係搵第啲嘢听听好 whatever， 咁我返咗嚟香港之后我就会再录返㗎啦，咁所以唔使点担心嘅。咁 anyway， 一阵再讲埋剩返啲嘢。而家想播嘅係 Audrey Silva 嘅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啱晒而家呢个 mood 啊。 这首歌当然就是这个法兰仙纳杜拉在这个 In the Wee Small Hours 这只大碟里面的主题歌曲啦。我们听得最多的应该会是 Carly Simon 翻唱的 version 啦。我都是听这个，但是在 Sleepless in Seattle 这套戏都听到的。其实之后一直都会间中拔回出来听，因为个夜晚嗰时听嗰个感觉特别好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意啦？咁 anyway 啦，今个礼拜嘅节目就比较歌少啲啦，但系希望大家中意啲歌咧，因为虽然话即系咁啱咁叫撞埋一堆，但系呢一扎歌曲系都算系呢一期有嘅 jazz 嘅歌曲之中比较拣手嘅作品啦。咁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我就两个礼拜后先见大家啦，咁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如何那样，咁我返嚟就继续做节目啦。咁 anyway， 呢一个节目嘅所有音乐都係由呢、这个Music Alley 提供嘅，佢哋嘅 website 係 music.mivio.com， 我嘅 website 係 psmsl.com， 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psmsl@gmail.com。Twitter account 就是这个 twitter.com/psmsal， 微博就是 t.sina.com.cn/psmsal， Facebook as usual 都是用 positive film 的区域找实找到的，下星期再见，不是下星期，两个星期之后再见了，拜拜。